梦想现实到底多远，我不清楚是否现在我还在期待一个完美明天，我不懂太多，也不想了解，我不想太多，拥有天真的想法。我总是想得完美，现实不同让我太伤悲，总是不能了解，不能看清你内心世界，没事你是想的完美，现实不同让我太伤悲，总是不能了解，不能看清你内心世界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伤悲，总是不能了解，不能看清你内心世界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